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72集，追逐光明。写字楼内，一名眼镜男哆哆嗦嗦地点开昆托电脑上的文件夹。 经理，你看。 经理看向屏幕，竟然全都是难民的照片。 要不要报警啊？ 沙副局长在窗前看着，昆托带着洛翔站在难民面前。 我不相信什么高明的手段，我只相信人。人是最可控的工具，只要给他们一点甜头，就恨不得把同伴肚子里的毒品挖出来给自己吞。 他们在你眼里根本就算不上人。 雇佣兵正在给难民发放手牌，昆托回头看了一眼沙副局长的方向。 每个人都是工具，包括你我。准备发往东南亚各国的毒品就藏在他们的肚子里。沙局长的意思你也听见了，他不会再出面，剩下的工作就交给你了。 我能做什么？ 给他们一个合法的身份，让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各国行走，顺利地把毒品送到目的地。以你现在的位置，应该不难吧。 废弃的停车场内，季天平一筹莫展。 那几辆车查清楚没有？ 是昆托提前准备的。 还没有洛翔的消息吗？ 现在只能肯定洛翔和昆托是一起被那几辆车接走的。 昆托到底想干什么呢？ 华城警局外，全体人员已经集合完毕。阿布局长一声令下，所有警车扬长而去。难民排着队走到洛翔面前，将手牌丢进洛翔身前的包里。手牌上写着名字，这些人看起来毫无生气，像是出栏的畜生。洛翔看着手牌，表情凝重。这时，人群后方传来骚动，那名文弱的难民正在疯狂地捶自己的肚子，抠自己的嗓子，眼看就要把刚刚吞下去的毒品吐出来。洛翔示意旁边的雇佣兵放下枪，在昆托疑惑的目光中走上前，捂住了难民的嘴。 吞回去。 文弱的难民依旧在挣扎。 想活命就听话。 帮我个忙，我知道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你要想离开只能信我。 难民终于不再挣扎，将毒品咽了回去。洛翔站起身，冷酷地擦了擦手。昆托看见难民已经被搞定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另一边，陆老板停下车，拿出一枚警徽。 现在要去哪儿？ 苏警官，欢迎归队。推荐信我们已经收到了，这是上级给你的答复。 苏青竹郑重地接过警徽。 是他给你们的吗？ 是。 苏青竹的心里升起一丝暖意。孤岛上，雇佣兵将所有难民带到密室。之前被打的小孩已经恢复了体力，文弱的难民避开雇佣兵的视线，将小孩扛起。小孩踩住难民的肩膀，钻进了通风口，爬了一段以后跳下管道，看见角落里放着一台发报机。洛翔从黑暗中走出。 东南方向有一条地道，会有人接应你们。 那你呢，叔叔？ 我来抓住那些坏人。 临时作战指挥部内，雷达探测器接收到了信号。 有消息了吗？ 我们刚刚收到情报， 正在分析坐标位置。 我知道在哪儿。 出发。 联合调查组全员出动。孤岛上，洛翔站在窗前，看着雇佣兵清点难民，在他身后，沙副局长和昆托交谈甚欢。 之后的事就交给你们两个了。 昆托正要和洛翔握手，却被拒绝了。沙副局长和昆托顿时僵住，意识到不对。一名雇佣兵抱着一台破碎的发报机走进了房间。 少了两个难民， 怎么回事？ 不知道，我们在楼下发现了这个发报机。 是我干的。 你在拖延时间。 很快，洛翔被五花大绑地丢在角落里。 你为什么带这样的人过来？到底怎么查的他？你真的是洛翔？ 是我。 废什么话，赶紧杀了他，跟我一起走。 你们谁都走不了，我们的人已经把这里包围了。 还有一个办法，和他们拼了。我五年前逃过一次，然后在格子间里坐了四年牢。我不想再逃了。 沙副局长拿着枪走向洛翔。枪响以后，死的人却是昆托。 恭喜你，洛警官，在我们的配合下，大毒枭昆托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现在死无对证，只要你不说，没有人会知道这里发生的事。你想要活命，就得和我配合。我们可以一起挣钱，你来做下一个昆托。是钱不够吗？你当警察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。 洛翔还是不说话。 是我不够尊重你吗？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绑着你。 沙副局长用刀把绳子割断。 现在总可以了吧？ 我拒绝。 你到底图什么？怎么就一根筋呢？ 不图什么。如果消灭毒品还需要理由的话，我们就不配做警察。当我们的同伴面对危险仍然前赴后继的时候，他们会问为什么吗？当他们为了天下无毒的理想奉献生命的时候，他们会问为什么吗？当他们为了缉毒事业放弃尊严与荣耀的时候，他们会问为什么吗？ 树林里，被解救的小孩指向洛翔所在的方向，数名全副武装的作战人员前往目的地。大门外，一名雇佣兵正在擦枪，发现不远处的草丛里似乎有动静，刚要举枪，一束光照亮了夜空，作战人员一拥而上，撞破大门，和里面的雇佣兵交战。不断的有人中枪倒地，不断的有人补上位置。在数名雇佣兵被击毙后，剩余的便束手投降了。苏清竹和陆老板绕过树林，打开库房大门，里面只有难民，没有洛翔的踪迹。此时苏清竹看到沙副局长正在压着洛翔与大部队正面对峙，立刻快步奔过去。沙副局长用枪抵住洛翔，和阿部局长对视。洛翔一脸平静，面带微笑，正要开枪，苏清竹突然从背后出现，撞开了沙副局长，枪口打偏，击中了洛翔的胳膊。接着又是两声枪响，狙击手击落了沙副局长的枪，洛翔反身将他制服在地，回头看向苏清竹。苏清竹表情凝滞，肚子上已是一片血肉模糊，痴痴地看着洛翔。 洛翔。 洛翔将苏青竹抱在怀里，声音哽咽。 是我是洛翔。 我就知道是你，从我见你第一眼开始就知道你回来了。 呢喃中，苏青竹进入了回忆。梁龙的澡堂里，两人深情对视，苏青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手不由得颤抖。陈默吃力地抬起头，正要开口说些什么，被苏青竹一巴掌打在脸上。苏青竹的家里，两个人一起玩游戏。苏青竹找了块布蒙上眼睛，实际演练了一番。陈默看着游戏里的人物惊呆了，同样的怪物，同样的红光，苏青竹却停止了射击。冷藏车内， 你明明知道我是谁，为什么不揭穿我？ 苏青竹坐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沉默默默地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披在了苏青竹的身上。 因为我知道你这样回来一定有你的理由，我不说破是怕影响你的任务。 满满一桌子鱼，苏青竹盛了一碗鱼汤放在沉默面前。突如其来的热情让陈默有些受宠若惊。 其实我有暗示过的，但我又不想把你带入危险之中。 苏青竹的手边放着养生手册，纸上的摩斯电码被翻译成五个字：我是王八蛋。居民楼下，苏青竹坐在车里戴着耳麦，一句一句地教阿喜。 你的暗示我也回应过，其实我只是想让你看见我。 苏青竹和陈默被蒙双眼坐在车内，陈默面色沉静，手放在椅子上，一点一点地往苏青竹的方向摸索，但在快要触碰到的时候收回了手。苏青竹也慢慢地向沉默靠近，却同样止于最后一刻。 这五年我总是梦到这一幕，这一枪我早就给为你挡。 这么傻。 苏青竹惨然一笑，双手无力地垂了下去。 青竹， 洛翔近乎崩溃，用力抱紧苏青竹，想要唤醒心中挚爱，却只能感受到怀中人的温度正在一点点消散。见者流泪，闻者叹息，警车和救护车迅速赶来，受伤的沙副局长被捕，难民们全部被解救。空旷的孤岛上，只有洛翔孤独地抱着苏青竹的遗体，轻声地诉说着什么。过了几天，洛翔来到茶楼，阿喜正在玩苏青竹最爱的那款游戏。洛翔抬头看了看窗外和煦的阳光。 阿喜，你相信光明终究可以驱散黑暗，所有人可以和平共处吗？ 我相信， 但它是建立在没有毒品的前提下。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毒品，它会比我们看到的更明亮一些。 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。 对，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。 游戏通关，屏幕上出现了沉默的名字，这是苏青竹留下的记录。洛翔愣在那儿，眼角滑落一滴清泪。 夕阳的余晖洒在大地上，洛翔走出茶楼，仿佛在幻影中看到了那些已经牺牲了的人，在喝茶，在聊天，在欢声笑语。洛翔与站在前台的苏青竹相视一笑。长长的街道上，洛翔的影子和苏青竹的幻影悄然合为一体。